Elvis 關呢就有一個我覺得幾值得回應嘅嘢嘅。咁回應之前呢講下呢隻歌先啦。呢隻歌就係我同宇文都好鍾意嘅一位歌星。 孫燕姿。 係好鍾意佢㗎。咁 佢 嘅 人物我都好鍾意嘅。 喺呢、這個都隔咗好多年啦，咁出咗隻新嘅碟啦 ，OK， 咁啊好開心啊，見到出碟，因為都諗住佢唔會再出碟啊。咁呢隻歌就個歌名叫《無限大》，都幾啱今日講嘅主題，咁啊好多嘢都放到無限咁大嘅。咁啊，我喺上海嘅年代其實孫燕姿嘅聲音成日都陪住我嘅，真係嘅。雖然唔係我梗係唔識佢啦， 鄰家小女孩嘅感覺， 係啦。咁啊， 但呢種咧有陣時候咧，你會覺得新加坡嘅文化有幾好。即係孫燕姿咧，佢結咗婚啦，個人其實好低調啦。 喂，永遠好似都係唔長大咁樣，嗰樣咧出翻嚟，哇！一模 依然都係 fit 到流啊，係。 但係你喺新加坡你見到佢嗰陣時候咧，你唔覺得有啲咩㗎？即係唔會有追星一族咧喺佢側邊啦，喺度哇燕姿啊燕姿咁樣喺度叫咧，完全冇呢一啲問題。 係，大家擺翻個音樂嗰度啦。 所以好多即係影星啊、歌星啊，都中意去新加坡啊。有啲咧就喺嗰度定居嘅，都係因為咁嘅原因， okay， 舒服。 係啦，嗱，我答埋 Elvis 呢個咧，我哋就轉下話題啦。Elvis 關佢就話可唔可以講下點解《人民日報》、《環球時報》呢啲咁嘅官媒咧，成日用一個抨擊嘅角度去即係報導香港嘅咧？佢話分裂中港、加劇中港矛盾嘅動機，呢啲咁嘅即係咁嘅。做法嘅咧，宇文，你又會覺得有冇咩特別嘅睇法咧？呢樣嘢 上一次我回應過， 係 官媒咧，即係呢兩個喉舌報咧，其實佢係想將呢個現象咧合理化。呢個完全係即係中內地嘅劣質嘅價值，想強加於香港，然之後佢就用呢樣嘢咧嚟合理化，逼住我哋香港人咧嚟矮化自己嘅文化，放棄自己固有嘅價值。呢個係先至係問題嘅核心。 嗱，我讀一小段嘅嘢咧，關於今次《環球時報》啦嗰篇文章啦，其實都幾長啊，但係咧有一段嘢咧，其實你就會見到少少端倪嘅 Elvis， 即係佢就話咧，嗱佢話咧香港啲激進嘅小青年。極力咁去表達自己道德上嘅高貴，實際上佢哋呈現咗啲咧恰恰就係香港社會市井低俗嘅一面，即係佢講你成日揸部相機影相嗰樣嘢，咁啊睇睇嗰個社會。即係嫌棄外來嘅客人，動不動咧就炫耀佢哋不如我哋，咁啊甚至咧惡語相加嘅人，佢話唔係就係嗰啲社會裏涵養最差嘅群體咩？咁嗱，我想講俾你聽咧，就是、我自己個睇法係咁樣啦。其實喺阿爺心目中，我有用咗阿爺咧心目中嘅就係咧，其實佢唔會在意究竟便咧呢樣嘢。嘅道德上係對與錯嘅 ，OK？ 佢最擔心一樣嘢就係乜嘢呢？就係、是、香港人不斷對每一啲事件都有自己獨立嘅睇法，又或者啲同國內人唔同嘅睇法。OK， 呢樣嘢係阿爺最擔心，甚至譬如話你喺呢件事上面咧，其實喺國內咧有好多人係將佢扯上，傳媒都有份幫手抬轎啊，就係、是、將件事扯上去同香港有好多人講獨立啊，呢啲咁嘅事情，即係上綱上線去講呢啲嘢。 佢哋最叻㗎。 冇錯，其實我想話俾你聽就係話。一定要怼住呢啲香港人嘅，因为喺直至到有一日你想佢赞下你香港咧，你就惊啊，因为佢係唔想香港即佢嘅希望，佢个主观愿望就係希望香港同质化，同中国大陆一样，即係呢个所以话有啲嘢我哋成日会同大家讲就係话我哋要捍卫自己嘅嗰、那個基本嘅價值啦，香港嘅固有嘅核心價值啦，或者仲有就係話你見到早幾年或者呢幾年都仲做緊嘅廣州人嘅捍衛粵語啦，好多呢啲咁嘅語言上嘅嘢咧，因為喺個管治上嚟講 ，OK， 你所有香港人和諧曬，或者係同大陸人冇兩樣嘅時候，佢係最好管㗎嘛。咁所以我覺得就係、是、呢、這個我諗咁樣去解讀俾阿 Elvis 聽啦，即係 對於嗰啲咧，即係官方喉舌嚟講，其實香港咧就係好似咧佢哋眼中嘅一匹野馬咁樣。 嗯， 佢要訓練到咧，即係將香港呢匹野馬咧，即係變咗一個看門狗， 嗯， 或者一個奴才， 嗯， 嚇，令到同佢哋咧所有嗰啲嘢咧，全部都係同聲同氣。 嗯， 但香港唔係咁樣嘅，即係我哋要有香港嘅個性咧，香港就係同內地唔同。如果唔係，唔需要一國兩制啦，係咪先？ 係。 我哋兩制係乜嘢啊？其實一個係底下兩制先係最重要噶。 嗯。 香港依家面對嘅所有嘅問題，呢兩年全部都係兩制上面出現一個大倒退。 嗯。 今日朝早咧，喺科大嗰陣時候咧。即係參與一個論壇嘅上面咧，陳方安生咧用即係佢講得佢比較保守。 陳方安生 嚇， 嗯， 佢話今年咧係一個 crunch year for 香港 嚇， 我覺得佢保守咗。香港其實今年咧唔單止係咁樣，你睇呢一次嘅事件咧，再加埋政改，所有嘅媒體嘅高層想去見 上京見李元朝 嚇，面聖， 嗯， 然之後出嚟咧。純粹是做一個傳話筒， 嗯， 這個不是媒體應該做的事情， 是 這個是香港政府官員做的事情，媒體不應該是這樣的，媒體應該是將香港市民的心聲有些什麼，媒體是什麼角色，作為一個記者，你去見到李元朝的時候，你是不是應該問他香港人最關心的事 情， 香港人最關心的事情，香港人最想問的問題，你平時只是見到黃光亞，你都見不到李元朝，是吧？港澳辦第二把手，第一把手就是習近平，你整班人代表香港整個媒體的高層去的時候，你是不是應該展示你應該應有的力量？ 沒有啊，沒有， 完全沒有，一個傳聲筒， 是啊， 有甩漏了，哎，再嚟補翻，哎，原來咧係佔中咧發生問題咧，特區政府咧需要求助嗰陣時候，中央可以提供協助。 嗯，佢反而調翻轉嚟喎， 係要挟緊我哋。 佢見完阿李元朝之後，其實佢係調翻轉喎，佢係話俾香港市民聽咧，阿副主席嘅睇法 ，OK 啊，然之後傳達翻俾香港人聽。 呢、 這 個完全唔係媒體應該做，呢個係一個錄音機 官媒， 係啦，呢、 okay, 個完全係一個官媒嘅態度， 係啊。 所以其實你睇到咧，即係香港所有嘢，由呢啲所有內地好叻嘅，依家越嚟越叻嘅，佢所有咧，佢都全部咧將你咧歪曲嚟講嘅。呢個係一個文化嘅差異，我哋用文化上面嚟包裝， 係 佢用呢個包裝嚟掩飾佢個背後。對我哋香港真真正正作出嘅一個破壞喺邊度？然之後所有嘅由年初舊年開始，一直到今年陸陸續續所有嘅官政府大大小小所有嘅紀律部門，包括其他嘅一個政府嘅機構嘅部門嚇，局長、司長嗰啲咧，陸續上京。香港以往係冇出現過呢個問題。咁你話係呢個係咩啊？即係正正咧，就講俾你哋香港所有嗰啲咧政府機構嚟講咧，嗱，我先係你個老細啊！ 啊，仲有製造一種和諧嘅氣氛啦、啊。 所以蘇錦良幾 係啦， 幾迎合佢老細啊！佢老細一講，喂，香港需要咧，你檢討一下咧承受力，跟住佢即刻就轉下口態。呢一次咧，老細話咧，喂，你要包容一下，佢即刻又咁樣嚟承住老細嘅意思，咁樣嚟同我哋香港人嚟講，你要包容 一 下。 製造一種即係大家都香港各界人士都支持呢、這個選舉委員會嗰個方案嘅一個普選嘅方法啦。 係啊， 係啊。 嗱、 這個， 我想讀一下開咯。 Okay. Helen 啦 ，Helen 就话共产党咧，从来都唔尊重人民嘅，大陆人亦都唔知道乜嘢为之尊重，自己唔识得尊重自己，何来会尊重其他人咧？大陆人净系怕刀同枪嘅啫，同佢哋讲道理嘥气。 OK， 得知道咁啊，我哋傾住咁多啊，呢件事就没完没了嘅，即系我可以话俾你听嗱，即系我预计就系咁啦。你好放心一樣嘢就係六月一號咧就唔會話突然間冇曬國內嘅遊客嘅 ，OK？ 五一咧 咁啊，繼續五一大把添啦，咁五一將會有事發生啦 ，OK？ 因為就龍友又會出動㗎啦嘛，五一定咁，所以咧就好多即係你中意八卦睇戲咁樣就好多戲俾你睇嘅，咁仲有就係、 變就會繼續嘅 ，OK， 即係呢有一段好長嘅時間都唔會話會停止嘅呢樣嘢。咁、大家總之都係嗰句啦，係。 我想攞多一句咧。 係啊，千祈唔好動刀動槍，唉，我就係呼籲大家。咁啊，然之後就互相教育一下啦。 我淨係想攞多一句咧， okay. 就係陳方先生今日喺度講，其實亦都係我哋之前咧不斷喺度重複一樣嘢，就係佢咧同李柱銘去美國嘅、周圍去見議員啊，去見過黨派啊咁樣。咁咧，其實今日台下有個人咧就問佢：，喂，你係咪 CIA 噶？咁樣、即係其實純粹係一個，係、啊， 哇，咁有型啊！ 係啊，純粹係即係咁樣嚟問下佢。係，跟住佢又講，佢話點解我要同 Martin 去見咁多人咧？佢話其實之前我哋做過好多嘢，透過唔同嘅渠道，官方又好乜嘢。又好，我哋所謂嘅溝通或者所謂啲咩啊，同內地做過好多嘢。當所有嘅方法都冇用嗰陣時候咧，香港每個人咧就需要開始嚟捍衞自己應該有嘅嘢。嗱、呢個咧其實就係呢兩年你睇到啦，好多啲學者佔中三子之一陳建文，你點解陳建文咁多年嚟，即係我同佢，我真係。是超級溫和的一個學者嚟， 係 點可以激到佢咧？佢行到一個180度，行到呢一步咧、你如果係幾年前，你完全諗唔到佢會行到呢一步嘅、你完全冇可能咧，係呢件事可以發生喺呢一個人嘅身上面，一個咁溫和嘅一個學者身上面嘅。點解啊？ 即係逼住佢，佢都冇辦法，冇任何渠道， 所有嘅方法、所有嘅渠道全部被封。當我哋展示我哋嘅誠意，想去同你溝通嗰陣時候，原來你唔係嘅，你係將所有嘅門全部閂曬。咁我哋可以點做呢、唯有行使我哋公民嘅權利， 係 嚟捍衞我哋自己嘅權利。 係 ，OK， 講下第二個話題喎。 宋林 上個禮拜我哋諗住講嘅宋林啦， 係啊， 係啊，咁啊華潤嘅前董事長啦，而家轉咗嘅咯噃， 係 呢個禮拜都華潤就改咗組嘅咯，咁啊新嘅。董事長咧就係、是、呢、這個傅玉玲，咁啊就係、是、前招商局嘅亦都係集團董事長。 其實我好奇嘅， 就轉咗過嚟咧，就接手呢個華潤。 其實我好奇嘅意思 係、好奇乜嘢？ 嗱、你咧成日喺內地啦，即係佢今次咧即係揭出嘅事件入邊咧，即係豪洗啦，一餐飯咧洗幾多錢啦？有啲乜嘢？其實你喺內地嗰陣時候咧，時即係譬如家姐應酬，會唔會都係咁樣？ 差唔多啦。咁但係譬如話有冇蘋果日報講嗰啲食八幾萬嘅咁啊？我就未去到呢個 level。吓、咁就十萬八萬人一餐飯啦，或者十零廿萬一餐飯我都食過嘅、都食過嘅。 有啲咩咧？ 即係最近我喺上海就食過一條八千幾蚊嘅時魚咯。 係。 咁但係我就覺得好奇怪，我話喂，我啲時魚咧，即係好 cheap 嘢嚟嘅喎，大佬。我喺東莞食條時魚咧，幾兜嘢都食到嘅喎。點解你嗰條時魚係雙金㗎？八千幾蚊。咁佢就同我講，佢就話，即係我啲朋友就同我講啦，佢就話你有所不知啊，呢啲係非一般時魚嚟嘅。跟住然之後就即係話又唔係養嘅，係喺海度即係撈翻嚟嘅。咁所以嗰條時魚就好矜貴咯。咁啊揾啲。黃酒去清蒸佢嘅，咁啊跟住又食落去又係咪零舍不同嘅咁樣，咁我係嘅八千幾蚊即係零舍不同嘅，即係咁成日都有啲好奇特嘅，因為 即係個味道入邊咧會有啲銀紙嘅味道啊，係咪？ 冇錯，因為我成日都講嘅嘢就係嗰條時魚本身真正嗰個價值係唔重要嘅，嗰條時魚就算係真係幾十蚊。如果呢個土豪佢要食嘅時候呢，你就唔好收佢幾十蚊，因為佢會唔食嘅 ,ok? 咁你寧可捐咗佢好過，咁但係呢總之你一定要話俾佢聽條時魚係八千幾蚊，因為佢食嘅係一種感覺嚟啫，係一種身份嘅感覺囉、即係如果你俾到幾十蚊佢覺得冇意思㗎嘛、我正如有啲人都係㗎，以前即係我有啲朋友試過譬如又係土豪嗰啲呢，咁跟住就擺酒 ,ok? 咁佢可以擺宴請一百幾十位，跟然之後咧嗰啲，然之後所有紅酒咧每一支都係所謂 Lafite， 跟然之後咧二萬人一支，咁然之後咧有好多好多箱冧到山咁高，我都成日問嗰個問題就係話，喂你究竟你覺得係咪真係有咁多支 Lafite 二萬幾蚊俾你可以買得到咧？佢係唔理嘅。我相信入面根本有啲係二百蚊嘅 Lafite 嚟嘅，或者有啲係淨係甚至係假酒嚟嘅。 係咯。 咁但係 我正確呢樣嘢， 佢會答你就係、是、宇文，我係唔會理嘅、最緊要嗰個人收我二萬蚊。如果唔係我冇面㗎嘛。嚇、總之呢個就係、是。 即係中國人嘅 土豪金啊！呢個真係土豪 心態， 係啊，土豪心態嚟 嘅。 因為佢啲錢嚟得容易啊， 冇錯， 嚟得非常之唔乾淨啊嘛， 係啲錢太容易啊， 係啊， 係啊。 所以你睇到咧，即係依家喺內地咧，貧富個差異幾咁劇烈，就係咁解。即係你去啲山區嘅農民咧，依然過緊咧，係百幾年前嗰種咧，即係補丁啊、啲衫啊，小朋友咧永世都喺嗰個地方啊，冇一個讀書嘅機會，都冇得出去嘅一個機會，或者甚至是做了童工啊咁樣嘅，咁但係呢一班人咧就做呢樣嘢， 食百幾萬嘅飯，係嘛？呢、這個我真係即係蘋果報道咗好多日嘅、其實都係講緊佢哋嗰個豪洗啊、豪食啊之類啦，咁但係都要講講嘅，宋林嗰、那個。雙規嘅原因就唔係因為佢食飯食得太過係 ，OK， 咁就因為佢袋咗好多錢落袋，咁就關於其實主要係關於一單事件咧，就係同呢個即係華茂咧收購其實應該主要係華電嗰邊咧就收購一個叫山西金業嘅資產嘅過程裏面咧。就即係個投標咧，就係、是、被傳咧，就係、是、使大咗好多錢嘅。即係譬如嗰嚿嘢，好似話實質個價值咧，大約就係50亿到嘅啫。咁但係華茂咧就出到150亿。 係。 咁然之後咧，中間就有8亿咧，就大家咧就分咗錢，就好多人都分咗錢嘅。咁宋林咧，其實你可以咁講喺呢件事件裏面你當佢一個代罪羔羊啦。因為其實仲有好多人咧，跟住又係。牽涉其中嘅，即係包括其實最近都仲拉咗華茂置地有一個又係拉咗啦，黃雲坤啦，佢就佢而家就係內地就話佢辭咗職，佢就係呢個公司就係華茂置地嘅執行董事，咁啊然之後但係南組嗰邊都有報道過咧，就係、是。佢就話咧，黃雲坤咧就係、是、已經係又係已經係拉走咗被調查，因為好多人都分咗呢嚿錢嘅。 係 係啊， 其實呢個咧，你記唔記得係呢、這個已經唔係第一次，呢、這個係第二次咧嚟踢爆咧，即係華潤呢個問題，即係尤其係宋林。 係 之前咧幾個月前咧，已經有個記者咧，即係 黃文志 係 係啊，經濟參考部嗰、那個。 已經實名舉報咗，其實涉及到華潤呢個成個集團，即係包括電啊，包括好多個總共有5个企業喺入邊咧，屬於華潤系咧呢個央企嚟。其實都已經係陸陸續續出現問題。 係， 你會奇怪咧？喂，點解咧？即、就、係、是、一個咁大嘅央企咧，嚇喺報紙咧，內地嘅報紙、內地嘅媒體咧，咁夠 gas 咧嚟將佢啦。 呢、這個第一樣要咁樣諗嘅先，首先就係邊一個俾個膽俾嗰個記者咁樣做，做佢2-3次，做到去上個禮拜佢應該係4月18日拉嘅，15日仲然之後咧就係、是、再出埋就係佢同佢嗰個情婦嗰啲相 post 埋出嚟，即係你見其實啊最後咧阿宋林就係喺翻去深圳途中，然之後跟住就喺深圳被拉㗎嘛。 冇錯。 佢翻深圳之前，其實佢開咗個嘅記者招待會，就係佢好搞笑，就係話再澄清多一次，就話呢條友係不斷追擊我，就中傷我。跟住然之後咧，佢就話：你睇下啲相，而家佢 post 佢而家養出嚟嗰啲相。你有冇見過啲人同個情婦可以穿住衫咁正正經經坐喺張牀度㗎？其實我想答佢，你幅相真係唔係好正經喎，大佬。但係佢可以咁樣回應，我覺得真係一流囉。佢就話 佢即係佢都應 通常睇啦，奸夫淫婦咧應該剝曬衫褲咧坐喺張牀度嘅。我而家係穿住衫咧，就唔係奸夫淫婦嚟嘅，即係意思係咁。呢個都幾有趣。 即係搭埋膊頭，唔係唔關事嘅，冇親密關係。 咁但係我想講嘅就係黃文志嗰個係有後台嘅， 係 一定 越 係啦。即係如我話俾你聽，如果佢冇後台咧，呢條友仔一定係傻仔嚟嘅，同埋一定係。去年都被人拉咗㗎啦，因為佢去年就已經開始對住阿宋林㗎啦。 佢如果呢冇後台嘅話呢，佢第一劑出咗嚟之後呢，佢已經人間蒸發。 尋人之事囉，散播謠言囉。 呢、這個真係好。 500个 post 一定夠過啦。 宋林呢一次事件呢，其實我哋睇到呢又係一個派系嘅。 冇錯。 派系後面呢，宋林呢係2年前已經被督咗出嚟，但係呢一直查，即係喺胡溫嗰個時候呢已經係想調查佢背後係咪有後台。就有個人咧就阻住， 嗱，呢個就係政法委嘅。 嗯，嗱，你未講邊個人咧？我讀一段嘢俾你聽咧、嗯，你啊知驚啊，話俾你聽。喺4月18日咧，光明日報咧，其實出嗰一篇文章咧，就係叫做誰是嚴查華茂董事長宋林嘅阻力嘅。 嗯， 咁嗰篇嘢咧，嗱，用咗讀一讀啊，好短下啫。佢就早喺去年咧。其實咧就已經受到即係公開舉報後，高層領導咧即已批示嚴查，但係據說遇到阻力，被頂咗近一年。咁、咧佢咧好大大隻字就話啦，《光明日報》就問誰頂了高層領導嘅批示近一年，誰是嚴查宋林嘅阻力？咁、然之後咧，佢就話國務院總理温家寶啊、中紀委副書記何勇啊，仲有監察部部長馬文啊、審計處處長劉嘉義啊，都親自喺呢件上面呢件事上面做過批示啊。就然之後咧就派即係指示要揾人內查，但係咧去到十八大咧就再次被人為制止。嗱，跟住一段説話咧，佢就係咁講，佢話當今政經形勢下，阻力之為啊，並非簡單嘅不作為，亦並非有意嘅熟職。佢可以好肯定咁講，呢、這個咧係同或者呢啲咁嘅阻力咧，係喺反腐同埋護腐上面咧，係所謂並非起因於不同嘅認識，而係源於共同嘅利益啊。因此，如果宋林係一隻老虎，聽住啊，呢、這個佢話咧，宋林上面一定呢啲阻力被頂咧，係因為宋林上面咧仲有一隻大老虎啊！咁佢話宋林嘅嚇，咁佢話宋林之於阻力係流同埋源嘅關係，有咗源先會有大大小小嘅流。佢話有咗呢啲嚇或者呢啲阻力嘅遮陰大散啊，宋林之流咧才會咁張狂所為、高調腐敗。 嗯， 所以咧上邊仲有一隻大老虎啊。 係 咁嗱，我話就問下你啦，你覺得嗰隻大老虎係邊個嚟啦？ 嗱，呢個又係政法委啦，頭先我講過啦，政法委系統出嚟㗎啦， 係， 即係其實所有嘢都指向於一個人嘅啫。 例如咧， 康師傅咯、 康師傅 ，OK， 我有另外睇法喎。 嗯， 我覺得係第二個人喎。 係， 係嗱，因為點解咧？你又要諗下咧，唔係，因為有咁樣嘅，佢而家笠佢山西金業嗰單嘢咧，係同另外一個門神嘅仔咧係有關嘅。咁、但係因為時間關係啊、我哋休息翻嚟繼續講埋呢個故仔啊。 好，賣個關子先。 現在嘅時間係晚上7:30。 你而家聽緊嘅係 www.r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我係傑斯。Cause this is my life, this is my dream, this is the reason my heart beats. I'd rather fight each day of my life than give up and leave. Hi, I'm Cashy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PHK 二台网络劲爆台。This is my dream。以下节目是透过 IPHK 香港网络广播电台以及 Magazine 同步广播。在 Ragazine 收听的朋友可以登入 www.ustream.tv/channel/ragazinelive。 在 IBHK 收听的朋友可以输入 ibhk.net。 如果你是用手机收听 iPhone 或者 iPad 的朋友可以输入 m.ibhk.net。 如果你是用 Android 手机收听，可以登入 m.ibhk.net， 然后下载手机应用。大家亦都可以下载 Ustream 的应用，然后搜寻 Ragazine Live。 如果你是使用网络收音机 Internet Radio， 可以输入 http://ibhk.net/1.pls 收听网络正经台。网络电台随时话听就听。IPHK 不平则鸣，还言论自由于民。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